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又是和你说说诗的时间啦。廖伟棠啊，咁我哋上一集啦，第一集嘅时候咧就讲到《大望书》啦，咁亦都有提到陈实噶。咁其实我哋今集咧就开始就会介绍陈实呢一位女诗人。 系啊，好高兴可以介绍到佢，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几乎系唔知道佢，我觉得系好可惜嘅。佢一直生活喺香港，一个咁重要嘅女诗人、女翻译家。 嗯嗯，咁其实呢我哋即係未开咪之前同阿廖伟棠都有提到话，咦，其实都发现呢好多系翻译嘅朋友呢好多都系成为诗人喎，系咪 或者系写诗呢最后又成为翻译。即系写诗同翻译呢喺新诗嚟讲基本系分唔开嘅。因为呢好多诗人呢通过翻译呢去学习西方最即系最新嘅啦最前卫嘅写作方式啦。咁、而佢哋嘅翻译呢又会带到俾呢啲更年轻嘅诗人去學習咯。 係，咁我記得上一集咧，其實有提到啦，《大望書》同埋陳實咧兩位詩人咧，其實都有譯過西班牙嘅一位詩人啊，嚇洛爾卡嘅詩喎。 係啊，洛爾卡佢係一個好天才詩人啦。上集我都有講過佢影響力好大啦。咁佢命運都好悲慘嘅，佢咧就係係俾呢個法西斯嘅長槍黨咧係暗殺咗嘅。咁其實屍體呢後來都冇揾到嘅。 所以呢就有啲電影就會攞佢嘅故事。 係啦，同埋佢又係一個同性戀者啦。佢亦都係搞戲劇㗎啦。所以佢係好戲劇性嘅佢嘅一生。但係剛剛相反嘅就係佢嘅詩呢你會睇到呢係好有一種甚至有一種童趣喺入面嘅。好可愛嘅。佢好多時候係用民謠用童謠嘅方式寫嘅。所以後來好多都被譜咗曲嚟唱出嚟。 咁不如我哋首先呢就听听呢一首嘅骑士歌。呢首骑士歌就係大望书所译㗎。 係呀，大望书好经典嘅译本。 骑士歌，作者洛尔卡，翻译戴望书。戈尔多巴城辽远又孤零，黑小马，大月亮，安囊里还有青果，我再也到不了戈尔多巴，尽管我认得路，穿过平原，穿过风，黑小马，红月亮，死在盼望我从戈尔多巴的塔上。啊，英勇的小马，啊，漫漫的长路，我还没到戈尔多巴，啊，死亡已经在等我，戈尔多巴城，辽远又孤零。 咁啱啱听过咧，就系《大望书》所译阿洛尔卡嘅诗作《骑士歌》。廖伟棠同我哋介绍下 《骑士歌》咧。其实如果你有去过呢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去旅游咧，你就会即刻完全入到佢嗰个境界。即係我自己有去過啦，因為你喺西班牙南部呢，你嗰種彷徨感係好強嘅，因為到處漫山遍野都係啲橄欖樹，同埋荒野，一個人都見唔到嘅。跟住呢，你知道自己要去嗰個目的地，但係你又唔知自己幾時先去得到。其實呢，阿洛爾卡呢，就用一個中世紀嘅騎士，唔知道自己嘅命運嚟呢，其實係隱喻緊呢嗰陣時西班牙嘅一種未知性喺度。因為嗰陣時嘅西班牙呢，大家如果知道歷史都會知道係呢個同呢個佛朗哥嘅法西斯政權同埋呢個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嗰種鬥爭㗎嘛，但係最後係佛朗哥贏咗啦，所以洛爾卡先會被殺啦。咁呢首騎士歌呢亦都係呢一個歐洲詩歌嘅傳統嚟嘅，即係講一個孤膽英雄啊，最後嘅命運。 咁呢首騎士歌嗱，大望書譯啦，但係好得意喎。原來陳實又有譯過另外嘅一首阿洛爾卡嘅作品，叫《騎士的歌》，係嘛？ 係啊，其實係同一個主題嘅變奏咯。 其實兩位詩人嘅譯法有冇係好大嘅分別咧？ 其實咧，我哋咁中意陳實嘅譯本咧，係覺得咧佢係最似大望書嘅譯法嘅， 因為點解咧？陳實咧，佢開始寫作其實好有關係嘅。佢開始寫作咧，基本上咧呢、這個中國嘅語言啊，仲係五四落嚟嗰重語言。大夢書當然係啦嚇，佢陳實好年輕，但係佢都係受呢樣嘢影響。跟住咧，佢冇喺共產主義中國生活過。咁佢避過咗一樣嘢，就係咧，佢唔使去學啲毛澤東嗰啲嘢，唔使去睇新華社嗰啲嘢。其實呢個有一種講法叫做新華社睇，毛澤東睇。其實呢兩樣嘢咧，其實對後嚟中國嘅寫作係有好大嘅、好壞嘅影響。 嗯， 因為佢哋嘅文體咧，最大嘅一樣嘢就係好有戰鬥性啦。 嗯， 就係、是、下下都好似要批判啊、嗌口號啊咁嗰種，同埋咧都比較粗鄙嘅。 系、 啊、但系反而咧，你嚟咗香港，即系啲南来诗人啊，或者去咗台湾啊呢啲诗人作家咧，佢哋就保留到咧喺五四时期咧，系好健康咁样发展紧嗰啲语言。 嗯， 所以我睇呢个陈实译嘅 Lorca 咧，我都其实有对比大陆其他翻译家译嘅 Lorca 嘅。 嗯， 咁真系好好多嘅，因为佢嗰个语言咧更加天真，更加生动。嗯，是没有那么多那种政治的感觉在里面的。 是真的没有那些什么看什么看的那种感觉了。那么刚才廖伟棠都提过了，洛尔加有很多诗其实都是好像童诗那样，是吗？ 是啊，他一来呢是很天真啊，很可爱，很有幻想性。但同时呢，你又可以隐隐这样感觉到呢，他是所谓的黑色童话。 嗯， 好似头先骑士歌啊，同埋我哋跟住要讲嗰首咧 《哑孩子》 咧，都系表面上好似系一个天真无邪嘅童话，但系又令你感觉到咧有啲好不祥嘅预兆，有啲对命运嘅神秘嘅感觉。 系，咁呢一首《哑孩子》咧就系大望书所译嘅。 《哑孩子》，作者洛尔卡，翻译戴望书。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把他带走的是蟋蟀的王。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我不是要他来说话，我要把他做个指环，让我的缄默戴在他纤小的指头上。在一滴水中，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被附在远处的声音，穿上了蟋蟀的衣裳。 系啦，咁啱啱听过咧，就系戴望舒所译嘅洛尔卡嘅诗作《哑孩子》。呢首诗又讲啲咩咧？ 呢首诗其实系一首好悲悯嘅诗嚟，可以讲，因为佢系写一个细路仔唔识讲嘢啦。其实呢首诗我感觉上系戴望舒好似安慰紧佢咁样，话你嘅声音咧，可能系比啲蟋蟀偷咗去，我哋揾翻佢啦。咁、其实系一个童话嚟嘅，有啲似安徒生童话咁样，即系其实好悲嘅。啊，但系同时咧，你又感觉到咧，洛尔卡咧系好想咧，系将呢个好苦难嘅人世啊，系添加一啲幻想嘅意味喺上边。 嗯，咁啊，仲有另外一首诗咧，就系、是、陈实所译嘅，就系、是《蜥蜴先生在哭》。 蜥蜴先生在哭。作者洛尔卡，翻译陈实。蜥蜴先生在哭，蜥蜴太太在哭。蜥蜴先生和蜥蜴太太系着小小的白围裙，他们一时大意丢了结婚指环。唉，他们的原指环，唉，他们原造的指环，空阔无人的天用他的圆球背起一群鸟。浑圆的太阳船长穿着缎子背心，看啊，他们多么老了，蜥蜴先生夫妇多么老了，唉，他们哭了又哭，唉唉，他们哭个没完。 为什么会揀这两首诗呢？因为它跟哑孩子呢就刚刚是对应的感觉上。哑孩子呢，它的声音呢就被这个蟋蟀的国王偷了去。但这里呢就是蜥蜴先生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哭泣，但可以感觉到可能是被人类伤害了它，或者是被一些呢是不是童话世界的东西伤害了。这两首诗是一种互补来的。即系你喺入边可以睇得出咧，洛卡呢个人好有童心，但系咧佢又系好悲悯呢个世界嘅好多唔如意嘅嘢，好泣嘅嘢啊，或者身体上嘅残缺啊，嗰啲都会出现喺佢嘅诗入边。 是，不過好有趣哦！大望舒同埋陳實兩位詩人都咁喜歡啊，諾爾卡嘅詩。 其實我覺得因為諾爾卡嘅詩咧，有一樣嘢咧，同中國詩有相似嘅。其實中國詩你要講翻去最早最早，我哋最中意嘅係《詩經》嘅詩。 嗯，《 詩經》嘅詩咧，其實又係好有民謠味道嘅。諾爾卡啲詩又好有民謠，而且咧係好多小動物出現嘅。你睇《詩經》啲詩咧，經常蟋蟀入我床下啊，咁樣係好得意噶嘛。即係萬事世界萬事萬物咧係好豐富咁樣，就好似孔子講嘅、嗯。孔子話：讀詩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啊。 嗯， 即係你睇完一首詩，你起碼知道多一啲呢啲小動物嘅名。咁其實諾爾卡咧又有呢樣嘢喺度嘅。咁《大望舒》其實寫過文章關於呢個嘅。即係佢覺得咧，諾爾卡咧就好似我哋中國一個傳統，就係、是、民間文學啊、民謠對詩，其實一直有一個好好嘅營養補充喺入邊嘅。 嗯嗯。 咁我諗咧，大望舒係好敏感發現到呢樣嘢。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嘅立場啊，陳實同大望舒咧都係好反法西斯嘅。 嗯嗯嗯。 咁佢哋就好欣賞呢個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反法西斯嘅諾爾卡啦。而且好同情佢嘅命運，因為嗰陣時大家其實覺得西班牙嘅命運同中國命運好相似嘅，都係被法西斯攻佔啦，嚇，都係詩人死於非命啦， 嚇。 所以咧，我諗佢哋喺諾爾卡身上咧，可以揾到一種同病相憐嗰種命運嘅感觸喺入邊。 嗯，咁啊，講翻阿陳實嘅詩啦，咁佢嘅翻譯特色啊，或者佢嘅寫詩，佢自己本身寫詩嘅特色又點樣？ 我覺得佢最大嘅特色咧，亦都係佢可以繼承到大望舒咧，就係佢對音樂好精通。 嗯， 其實好多回憶嘅文字會睇到咧，陳實係好中意音樂嘅，佢自己彈鋼琴彈得好好嘅，亦都有好中意唱歌啊咁樣。佢自己晚年嘅一組作品咧，大組詩喎，全部都係呼應翻啲世界名曲嘅。包括我哋即将要介绍嗰首啦，《不在的人》。 不在的人，咁呢首咧就系我哋记得第一集啦，都有预告过。哇，有啲诗啊，竟然又同呢个我哋嘅流行曲啦，吓阿夏韶星嘅《空凳》扯上关系。我哋所讲嘅嗰首诗就系陈实嘅《不在的人》，系嘛？ 系啊，陈实嗰首《不在的人》咧，其实系可以睇得出咧系想念网友嘅，即系死去嘅友人嘅。 嗯嗯嗯， 即系一个人唔喺度啦，但系佢用过嘅嘢仲喺度嘅时候咧，就会当然我哋普通人话讲系触景伤情啦。咁但系对于一个诗人嚟讲咧，佢就想去幻想翻呢个不在嘅人咧，填补翻呢个空缺。咁点解会令我谂到呢、这个夏韶星嘅《空凳》咧？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空凳》咧最初系怀念呢个父亲噶嘛， 嗯， 即系父亲唔喺度啦，望住张凳，我喺度怀念佢。但系同時咧，有一個時期咧，比如阿劉曉波得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咧，咪擺咗張空凳嚟代替佢得著攞領獎嘅。嗰陣時咧，我記得就好多人咧喺網上邊啊，我哋香港好多朋友係啦，瘋傳呢張相同埋咧夏韶星呢首歌啊，覺得呢首歌好似哇咁啱嘅，講緊一張空凳，一個遺憾。 嗯， 但呢個遺憾咧，你覺得係好不正義嘅。我聯想翻咧。啊，陳實呢首詩咧，亦都係有呢種遺憾喺入邊嘅。佢應該坐喺度嘅，但係點解佢冇繼續坐喺度呢？其實咧，後來咧，啊雅詩都寫過一首類似嘅詩嘅。咁以後我哋講到雅詩嘅時候，我就會介紹呢首詩。佢亦都係寫一啲燈，但係佢呢首詩係關於六四嘅。 不在的人，陳實，為你把靠椅放在書架旁邊。为你把座灯放在靠椅旁边，靠椅空着，座灯亮着，让它亮着。 咁啊，呢首《不在的人》算唔算系陈实嘅代表作咧？ 其实嗰一组诗算系佢代表作，因为佢系写咗好多首系同呢个古典音乐有关嘅。咁呢个《不在的人》咧，同呢个肖邦嘅前奏曲系有关系噶嘛。而嘅內容呢，亦都係呢基於一種懷緬，可能呢就係、是、陳實喺度彈緊鋼琴嘅時候，或者聽住音樂嘅時候，佢諗返起佢啲以前一齊寫詩啊、愛好藝術嘅朋友。其實陳實先生過身之後呢，我先睇到好多回憶佢嘅文章呢，就會知道佢嘅晚年呢其實都幾慘嘅，就係佢雙目失明啊，睇唔到嘢呢，佢要靠佢啲仔女啊读啲原著俾佢，佢仲坚持翻译。另外咧，佢就会用部电脑咧，将啲字放到好大好大。佢仲有一只眼有少少视力，佢咁样夹硬嚟睇， 所以他九十几岁他还写了很多东西，译了很多东西。临过生前一年终于出了这本《诺尔加的诗》， 算是完了大梦书的梦， 亦都是完了他自己的梦。我觉得听说他都走得挺安详的。 我们除了介绍陈实的诗，我知道韦棠今天亦都预备了是介绍另外四位的男诗人，为什么会跟陈实扯上关系呢？ 四位我觉得这四位诗人呢可能都见过陈实的，因为他们跟陈实的年龄其实差不多大，而且呢他们呢都是很受大望书和大望书那个现代派的诗歌影响的。比如说这个陈光凡啦、欧外欧啦、柳木夏啦、李玉宗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最早发表诗呢都是在大望书篇的现代杂志。现代杂志呢是大望书和他的好朋友小说家施哲全一起在上海篇的，是那时候中国最前卫的杂志，甚至是时尚，是引领一时风尚的杂志，竟然呢是登了有成接近十个香港诗人的诗，而且有些诗人呢还登过不止一次不止一首诗，比如说陈光凡这样。而陈光凡呢他的诗呢三十年代来看呢已经你会觉得很现代，你不会觉得是距离现在成八十年前的诗。 我们讲的就是减价的不良症，是吧？我来听一听先。 减价的不良症，陈光凡。属于唱片和手摇铃的夜，减价的不良症更流布了。今年是祭宵之年啊，市场的音调蜂巢般嗡嗡着，不要当乐队咀嚼呢，当乐队咀嚼的是错觉吧。我们呼吸着工业风的音调，是末代的工业风的音调呢，任蜂巢般地叫唤着，也已失去它创世纪的吸力的。今年是祭宵之年啊。 廖伟棠啊，呢首《减价的不良症》好似而家香港都啱听，只要变咗加价咁都得噶啦。 同埋咧，呢首诗咧，其实放喺成个嗰阵时，成个中国嘅诗嚟讲，都好特别嘅。佢入面有一种对经济嘅敏感啊，可能呢种敏感系香港人先会有嘅，即系佢会反思，减价唔一定好噶。大眾就會覺得話：哇，減價啲嘢平咗啦！但係佢會覺得減價係會帶嚟不良症嘅，佢係由一個好大嘅經濟角度去思考呢樣嘢。同埋呢首詩呢，我哋聽到入面出現好多詞匯啦，工業風啊、樂隊啊呢啲詞呢，都係好城市嘅。其實嗰個時候嘅中國，成個中國係好農村嘅。可以稱得上城市呢，就是上海和香港。咁所以點解陳光凡佢哋呢同大望書佢哋嗰陣時大望書仲喺上海，佢哋可以一拍即合呢，可能就係佢哋最早感覺到中國嘅城市化嘅浪潮。然後你作為一個詩人，你唔可以繼續傷春悲秋，你要去面對你嘅現實去寫呢個城市。 咁另外柳木夏亦都有一首好有趣嘅作品叫《約翰啊狗》，我哋又聽一聽先。 约翰、阿狗、柳木夏。约翰做了一个梦，他梦着他发明了种新机械，一种增加十倍速率的新机械。阿狗也做了一个梦，但阿狗的梦却是他用粗大的拳头扭约翰，像打他的多产的妻。早晨，工厂的汽笛声鸣了，阿狗的妻推他起来上工，而约翰只翻一翻身又服睡去。 其实柳木夏一个怪人嚟嘅，好奇怪嘅。佢最初写诗亦都系好现代派嘅，但系可能咧同佢自己嘅身世有关。佢一直都系比较穷啦。咁佢后嚟咧晚年咧都几凄凉下嘅，就系做卖旧书勉强为生。咁最后咧仲系有精神分裂症，最后咧应该系喺精神病院过身嘅。咁所以柳木夏咧一直生活喺即系香港嘅底层，所以佢会对底层咧好有感触。好似佢呢入面寫到呢個阿狗，即係比依家工人更加冇保障啦，更加接受一啲唔公平嘅待遇啦。咁佢呢係好想瞓多一覺嘅，但係呢佢都要爬起身喺佢嘅夢入面出嚟。同佢相比就係約翰嘅夢。約翰係一個資本家嚟㗎嘛，資本家就梗係想你做多啲，我揾多啲。所以約翰呢佢嘅夢呢就係夢想有一啲機器呢係比你啲人更加做得多嘢嘅。所以當然呢兩個夢呢都会醒过嚟，但系醒过嚟之后呢，阿狗呢仲要继续去翻工，这个约翰呢又可以继续发佢嘅甜梦。所以喺三十年代， 有首咁嘅诗，你又会觉得好奇怪嘅。喺香港咁早有呢种觉悟啊，咁、我哋依家都前两年仲喺度争取紧呢个最低工资同埋最高工时啊嘛。咁其实喺一直去到八十年代，香港诗人阿南、马若都仲写关于咁样嘅诗嘅。你一嚟呢，觉得啊，诗人系好有呢个公义心嘅，同时呢，你又觉得香港点解进步得咁慢？ 系，咁我头先阿廖伟棠提到话有四位诗人，头先提过陈光凡啊、欧外欧啊、柳木夏咁，但系仲有一位李玉忠就比较少听，系咪？ 啊，其实李玉忠嘅好传奇嘅，佢都系今年先过身嘅，佢竟然咧系活咗103岁。佢其实喺澳门出世嘅，但系好细个就嚟咗香港。咁佢喺香港开始写嘢，间中离开咗去咗广州，又翻过嚟，最后都喺广州做呢个教授。在华南师范大学做教授。咁点解佢会做到一个教授呢？是因为呢，佢亦都系翻译咗好多好多世界名著。佢系中国最早翻译海明威嘅人。亦都系最早翻译呢乔埃斯，同埋呢部分呢卡夫卡嘅小说都系佢系第一个译嘅。咁呢个诗人呢，佢对中国诗歌嘅贡献呢，可能好多都系嚟自佢嘅翻译。咁亦都好似阿陈实嘅贡献一样。咁、其实再讲多一句，就系李玉忠呢同呢个欧外欧呢其实好前卫嘅一样嘢呢，就系佢哋嘅诗呢甚至有受嗰阵时所谓未来主义嘅影响，系好激进嘅。尤其阿欧外欧嘅诗呢，系可能系中国呢最早呢用一种所谓巨象诗嘅写法。系点解呢？佢首诗印出嚟嘅时候有啲字大有啲字细嘅。比如佢有首诗写桂林嘅山。於是入面佢有好多個山字，有啲山字呢引到鬼咁大，有啲呢就好細，即係模擬返一個山嘅景色出嚟。咁呢樣嘢依家就好多人玩啦，就係所謂圖像詩啦。但你諗下，佢係喺80年前佢就咁樣玩呢，所以佢係好前衛嘅一個詩人嚟。 是，那我最后我想请廖伟棠讲讲啦。咁头先我哋介绍咁四位嘅男诗人，其实如果系咁睇嘅话，香港嘅诗歌嘅特色同大陆嘅系咪好唔同咧？ 我觉得最大嘅唔同咧，就系香港诗歌一开始就好现代，冇一个比如话胡适嘅诗啊，或者系呢个徐志摩嗰种诗嗰个过程嘅。一下子幾個開始寫詩，全部都寫好前衛嘅詩，而且有啲詩啊，甚至比依家有啲香港詩人寫得仲前衛。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遺產嚟嘅，因為一開始就有人咧衝得咁尖鋭，去打開咗嘅空間啊，為香港詩其實亦都參與咗成個中國嘅現代詩嗰個革命入邊去嘅。 嗯，哇，我哋今集好丰富啊。由戴望舒去到陈实，再去到陈光凡啊、欧外欧啊、柳木夏、李玉忠啊咁样。咁我希望我哋嚟緊嘅集数啦，我哋可以介绍更多嘅诗人俾大家认识啦。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